典九六九五周年，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。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情话，哭得也。

九月迎着清爽的秋风肆意奔跑，在湛蓝的天空里发挥梦想，让心情随着蝴蝶般的落叶惬意的飞舞。金秋九月，收获的季节，让我们一起努力收获更优秀的自己。经典九六九，倾听经典，一路向前， 一路向前，一路向前。 老板，再来一碗。 哇，味道这么好，有什么秘诀吗？ 选用969种精心挑选的调料，再加上流传下来的经典秘方，再加上匠心精神， 哦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生活瞬间有滋有味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情深若星光。 紧握这一回，再不拥抱就是罪。墨色很美，有眼泪，大雪纷飞，你冷得好憔悴。半生的我，原本以为给你一辈子不跟谁。 墨色很美，有眼泪，我却流泪，不住哭的赞美。心碎是你最好的你，冬天的离别在墨西哥的深夜，一列列军队在街上向人街飞， 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？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